第66集，我只是喜欢你而已。温小辉必须扶着墙，才不至于因为腿软而坐下。不知道别人如何，但他在内心深处幻想过很多次这样的表白，直白的，无畏的，坚定的，充满了要爆炸的男人味儿。即使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少年，也让他无法忽视。他脑袋里白光一闪，突然想起了出国前和黎硕喝的那次酒，以及说过的话。如果黎硕有洛邑一半的坚定，他猛地甩了一下脑袋，阻止自己去做这种假设和对比。他打开门， 我去室友那儿睡，你冷静一下吧。 小辉哥，你现在走了，明天也一样要面对我。 那你还要怎么样？ 我说了我喜欢你，我想知道你怎么想。 我怎么想？我想让你把话收回去，行吗？ 你知道不行。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。 我姐把你托付给我，是让我照顾你，让你好好成长，不是让你跟我一样变成同性恋的。这他妈算怎么回事啊？ 你没有把我变成同性恋，我只是喜欢你而已。 你…… 温小辉颤抖地指了指他，实在是说不下去了，他拉开门跑了。他去了自己室友的房间，关门上锁，然后几乎小跑着往床上冲，上了床就把自己用被子裹了起来。当周围彻底安静下来后，他发觉自己心跳的声音好响，扑咚扑咚，一下一下铿锵有力，简直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 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 他并不是没有预感，毕竟老早就和罗瑞讨论过这件事情。罗瑞这个死乌鸦嘴真是说什么中什么，平时看着二兮兮的，直觉却特别灵，不会是隐形高智商吧？他现在很想给罗瑞打电话，可是手机在自己房间，他是绝对没勇气回去了。温小辉心慌意乱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突发事件。他最近是不是桃花运有点好过头了？简直要吓死他了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温小辉扪心三问，都只让自己的头更疼了。他在床上滚了几圈，突然又想起了罗瑞的话。罗瑞说，重要的是他究竟喜不喜欢洛邑。这个问题顿时像一枚炸弹一般，让他的情绪濒临决堤了。如果抛开一切因素，光说洛邑这个人，他喜欢吗？温小辉就跟回光返照一般，想起了他和洛邑的初相遇。那有着阳光气息的俊美少年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，脸上微拂而过的风，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更不用说他和洛邑这近两年来相处的点滴。他已经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因为洛邑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而心猿意马。他给自己上了好几道枷锁，阻止自己对洛邑产生出格的想法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控制住了自己，没控制住洛邑。魅力太大，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呀。温小辉忍不住捶了自己好几拳，他就那么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。他看着窗外炸亮，双目呆滞无神，明明困得不行，偏偏睡不着觉。他看了看表，4点，即使是洛邑也不会醒这么早。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打算偷偷拿回自己的手机。他需要和罗瑞说说话，再不和罗瑞聊一聊，他就要爆炸了。温小辉跟做贼一样，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房门口，小心翼翼地转动门把手，推开门。地上铺的是地毯，他光着脚走过去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 洛伊还躺在地上，看上去睡得很安稳。 老子一晚上没睡，你怎么睡得这么自在？ 他悄悄拿起桌上的手机和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结果外套上的牛角扣啪的一声打在了椅子上。他闭上了眼睛。 小辉哥。 温小辉吓了一跳，这时候也顾不得尴尬了，连忙跑了过去。 你烧没退吗？ 温小辉摸了摸洛毅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 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 昨天看洛毅烧得不严重，为了省钱就没去医院。一般他们生点小病也都是自己吃药休息解决，有保险都不愿意去医院，何况洛毅没有。 不去，没事儿，吃药就行了。 吃药要是行，你今天就该好了。 昨晚忘了吃， 现在加重了，只能去医院了。 不去，我最讨厌医院，我不去。你给我吃药吧。 有谁喜欢去医院呢？不都是需要才去吗？ 不去。 洛毅死死抱着温小辉，说他生病都不会有人信吧，他力气怎么那么大呀。温小辉几次想站起来都做不到，想强行把洛毅架起来，试了几次就没劲儿了。 你怎么这么倔？ 我不去医院，我想在家。 行吧，不去就不去，但是如果今天下午你温度没退，那就一定要去了。 到时候再说。 你先放开我，我去给你倒水吃药。 洛伊把头软绵绵地靠在温小辉的肩头，似乎不舍得起来，抱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松开。温小辉感觉有只小爪子轻轻搔刮着他的心脏，他赶紧掩饰地抓了抓头发，起身去烧水准备药。趁着这功夫，他去厨房淘了把米，切了点肉和香菇放进去煮粥。他把温开水和药拿到洛伊跟前。 来，把药全吃了，顺便量量体温。 洛伊一一照办。平日里洛伊才是那个永远清醒的、精神十足的、忙里忙外的人，如今看着洛伊虚弱的模样，对温小辉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。而那氤氲的眼眸、绯红的脸蛋、微湿的刘海、苍白的嘴唇，让洛伊本就绝顶出众的相貌更平添了几分病态美，看得温小辉都有些移不开眼睛。洛伊吃完药就喘个不停，看上去很难受。 你躺一会儿吧，等粥好了我喂你。 我不想躺着，呼吸不畅。 洛伊靠在了身后的床上，半眯着眼睛看着温小辉。他的喉结轻轻滑动，睡衣的前襟打开，胸襟跟着呼吸上下起伏着。温小辉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，他起身去拿了相机。 哎，我给你拍张照行吗？ 为什么？ 突然有灵感，下次想尝试画这种病态美的妆容。哎，你不用动，看不看镜头都行，保持随意就可以。 洛伊脑袋后仰，几缕刘海凌乱地垂在眉间，他嘴唇微起，斜睨着镜头，那样子像极了虚弱的吸血鬼，美得病入膏肓。温小辉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。拍完照，温小辉感觉手心都出汗了，他默默收起相机，去厨房看粥去了。温小辉不会做饭，但来了这里也被逼着学了两手，不然天天在外面吃，既吃不起又容易胖。而他最常做的一个是方便面，一个就是各种菜粥肉，都很简单方便可口。 把粥端回房间，他看见洛伊还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像睡着了一样。 吃点东西，好得快。 第一次吃你做的东西。 谁说是第一次？你生日那次我亲手做了蛋糕的。 对，那就是第一次吃你做的饭。 我来美国半年可是学了不少呢。来，香菇瘦肉粥，尝尝味道。 你不是说喂我吗？ 你自己喝吧，我喂你容易洒。 你喂我。 温小辉安慰自己，不跟病人计较。他舀起一勺粥送到了洛伊嘴边。洛伊慢慢张开嘴吃了一口，但他的眼睛根本不在勺子上，全在温小辉脸上。如果说从前的洛伊有时候对温小辉的态度有点暧昧的话，那么现在简直是完全不掩饰的释放情愫了。温小辉只好垂下眼睛专心盯着粥。温小辉一口一口地把一碗粥都喂进了洛伊嘴里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洛伊是没嘴说，温小辉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种诡异的沉默贯穿了一碗粥的时间，足够温小辉窘迫死了。 你还吃不吃啊？ 你喂我就吃。 一次吃太多容易吐，过会儿再吃吧。你躺一会儿吧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洗碗。 一会儿还要吃呢，不用洗了。你陪我说说话吧。 洛伊，你现在生病呢，咱们不谈其他的行吗？ 就闲聊，像平常一样。 好吧。